早晨。这个题目是没有打错的，我头头就是想着用旧约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信息，后来讲一下讲到现在第六个信息都未出到创世纪，还在到第十七章，所以有排讲我就心想不要叫它做旧约十迷，因为太广阔，不如就改了它做创世纪系列，但就给了它一个是副标题，就叫做是救赎的约。我们大家见得到在创世纪里面这个救赎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之强烈，我们见到第一个信息就是说人是堕落了，神就立即同人是立约，说透过女人的后裔是将会将撒旦的头是打伤，但是撒旦的后裔又会将女人的后裔的脚踭是伤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跟着第二个信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到神甚至在亚当的家谱里面，如果将家谱的人的名字串在一起，你就会串出他的救恩出来，就是说人要代替悲哀死亡，要接受这一位赐福的神从天而降，他教导他的死将会带给人是安慰和安息。这个就是第二个信息，在亚当的家谱里面已经将他的救恩讲给我们听。好可惜人是继续犯罪，甚至神是要将人类所有毁灭了，而在这里透过挪亚再给人新的希望。但是挪亚得救以后，人又次犯罪，又起巴别塔，以致神又是要将人的言语是变乱，是将他们分散。这个第三个信息。跟着连续三个礼拜就跟大家讲，都是讲亚伯兰的约。今天都会继续，所以我就在背景会讲，我就在这里不讲。但你见到这个旧约救赎的信息是非常之强，以致去到第四十九章，神是透过是雅各给他十二个仔的遗训 的祝福，告诉他们听这个西罗亦即是尼赛亚将会在犹大的支派是出现，他的贵他的将将不离是犹大。这个就告诉我们尼赛亚将会由犹大来到，讲到犹大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创世纪真的有很强很强这个救赎的约在里面。我们是看一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这里，创世纪第十七章一至到二十七节，或者大家用启应的方法来读一读，我读单数请大家读双数。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阿伯拉罕就苦伏在地喜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正当那日，阿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今日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是17章，亦都是讲到阿伯拉罕的约。今日这个标题为什么这么奇怪，叫做名为何物，是一个很奇怪的标题。莎士比亚曾经有一个是名著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朱丽叶就在他的骑楼那里自言自语叹息，话他说名为何物，为什么呢？原来他生长在 Capulet 的家庭，他的名字是叫做 Capulet， 但是罗密欧的名字是叫做 Montagues。Montagues 和 Capulet 原来两家是世仇来的，所以由于这个名称，他两个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在一起，以致朱丽叶问情为何物，是名为何物。讲情为何物的是金庸。金庸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但是朱丽叶问的就是名为何物，他不知道原来罗密欧在这里骑楼下低是听住。如果你问一个犹太人，你说名为何物，他一定会告诉你名就是所有，代表所有的一切，在犹太人来讲。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共是有4个新的名字。第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El Shaddai 是为什么？意思就是全能的神，是第一次在这里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出现，就在创世纪17章。而第二、第三个名字都是一个新的名字，但是改名，是阿伯兰不再叫阿伯兰，他叫做阿伯拉罕，而是撒来不是再叫撒来，是叫撒拉。而第四个名字就是阿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是以撒。这个名字就解释笑，这解是喜乐，是欢笑这样的意思。我们看今日的经文的背景，刚才讲过，我已经讲了这堂是第三个是信息，是讲阿伯拉罕的约。第一次讲这个约就是12章和13章，讲阿伯拉罕会有后裔的应许，会有地的应许。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后裔是包括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每一个信的人就成为了阿伯拉罕的后裔。地的应许我们都有份，我们有第日天家的产业，这个是我们地的应许。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就是又是阿伯拉罕的约，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约是怎样？这个是单方面的约，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约，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约，完全是不是人参与的，是神自己跟人立约，是将自己摆出来， 将会承受一切的罪。这个就是神方面看这个约。今天第十七章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人方面来看同一个约。我不是讲三个约，我是讲阿伯拉罕的约是同一个约，但是今次所讲的就是人的立场来看这个约。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我们应该是要服从，而割礼就是一个标记。以前跟大家讲过都很多是首尾对偶，首尾呼应，我就最喜欢是看这些东西。但是今次呢就看到有很多神学家都看到今天的经文呢是叫做平衡对偶。平衡对偶和首尾又不同，首尾就是一头一尾，跟着是尾二，是第二和尾二，第三和尾三这样。今天这个对偶是平衡的格局，是由第一至到三节看到是神和阿伯兰是讲说话，而阿伯兰是和神有一个回应。而在到第三至到第八节是讲阿伯兰，神和阿伯兰是立约，帮阿伯兰是改了个名，有一个新的名。而在到第九至到十四节是讲到割礼，就是神话你要有一个回应，你要服从，所以叫他就行割礼。同样在到十五至到二十七节，我们见到这三样东西又重复了，所以说是平衡的 对局。在到第十五至到十六节就是说神和阿伯拉罕 是讲说话，而阿伯拉罕又回答神的话。而在到十七至到二十二节就是讲神和以撒立约，这个是未出世的以撒，神是已经和他立约。而在到二十三至到二十七节就是讲这个割礼又再一次是被 提了出来。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见到这个是一个平衡 的结构。但是呢如果我不讲首尾对偶呢，我就不是悉尼，所以呢就仍然都是有一个首尾 的结构。我们见到是摩西是用了很多时间是写出这个首尾的结构，很有趣。如果你见到第十七章第一节九十九岁呢，同埋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讲九十九岁咧，两个就已经亮咗红灯，即系话有一个系首尾嘅结构喺度。另外，神对阿伯拉罕话：你要做一个完全嘅人，而点样做呢个完全嘅人啊？神就要佢有回应，要佢受割礼，这个就系一个服从嘅表现，这个就系一个回应。另外在有细节的方面又有一个首尾的对应，就是十七章一节话点啊？耶和华向他显现，而在到十七章二十二节就话耶和华同他讲完呢番说话，立咗约之后就上天升咗上去。嗱，呢个又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第二个首尾结构就是二节同埋三二节至到三节，是话神同阿伯兰立约，而去到十七至到二十一节。或是神同埋以撒立约。嗱，呢度又有一个比较细嘅首尾嘅结构，就係喺度十七章三节话阿伯兰俯伏在地，而喺度十七章係十七节係话阿伯拉罕俯伏在地起笑。点解咁奇怪，上高阿伯兰下低阿伯拉罕呀？因为中间就係同佢改咗名。呢一度亦都有好多神學家係將呢啲經文係解錯咗，佢哋解咗就係覺得阿伯拉罕就係唔信嘅，所以佢先至會係嬉笑。但我呢度讀佢係喜笑，佢係一個喜樂嘅笑聲，佢係絕對相信神，佢係完全冇唔信到嘅。等陣我會係詳細咁再係分析呢一個首尾嘅結構。第三個結構就是阿伯兰改名叫做阿伯拉罕，是三节至到八节，而在到十五至到十六节就是撒来改名，改了他叫做撒拉。当中又有一个比较小的首尾的结构，就是神说阿伯兰我要你作多国之父，而他和撒拉的应许就是撒拉要做多国之母。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小的首尾。而去到最中间那里最重要的就是九节至到十四节。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在你夺门而出之前呢，我要跟你讲讲，我不是站在这里说最重要是割礼，个个都要行割礼，怕到就走晒去。割礼是一个 是一個記號，是一個標記，現在我們不再在舊約的禮儀之下，只是一個回應，是一個表現。嗱，我哋睇一睇第一個守尾嘅結構，就係神話同阿伯拉罕話：我要你作一個完全嘅人。咁點樣做一個完全嘅人啊？如果你將一頭一尾擺埋一齊咧，就好清楚啊！就係要受割禮，呢個割禮就係服從嘅表現，就係對神有所回應。哇！咁你又話，譬如你上個禮拜又話因信稱義嘅，又話係神做曬嘅，你而家又話我要做。这个就是我们是回应，我们被称为义人全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是神的恩典。但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应该有所回应，有所表现，有所服从的表示。这个就是今天经文所要讲。如果我们看一看刚才我那两节经文是和合本，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当代圣经的翻译都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他说阿伯兰99岁那年，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遵行我的旨意，做纯全无过的人。纯全无过的人就是完全的人。要怎样才可以做 完全的人？话你要遵行我的旨意。在这里和合版就没有讲，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看看 King James 又怎样说， King James 说 Walk before me and be thou perfect， 你要在我面前行出来做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其实同埋中国当代圣经的翻译是很相似。其实如果我们是要做个完全的人，是要行出来，在圣经里面已经不是新的意思来的，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说。在《创世纪》六章九节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有人说哇，与神同行我都听过很多次，在圣经里面说究竟与神同行是为什么？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义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同神同行的话，即是说我们同神是同心，即是神讲的说话我们都是同意，我们甚至是遵行他的旨意行出来，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三同埋十五节话，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官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不单止是有所行，亦都是有所不行，绝对是照住神的旨意与神同行。有些事我们是应该做，有些事我们是不应该做。而在这里诗篇101篇二节，大卫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全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他是跟神说，直情说神啊，你几时来我那里啊，我要是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有完全的心。行完全的道就使到我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有完全的心。就同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大卫甚至说我要行在我的家中，这样很难的。我要每日走来，每个礼拜走来跟你们见面，做个好人两三个钟头，很容易。如果我要每日在我自己家行出来呢，就不是那么容易。我老婆和我的女儿是望住我，所以要在家中行出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诗篇119篇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个就是跟刚才当代中国当代圣经的翻译是一模一样。所以一个完全的人就是怎样的人呢？就是有行为，是有对神有回应，是服从神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守尾的结构，怎样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信靠的人。就好像阿伯兰那样跟神立约，他是俯伏在地，他完全是敬畏神。他再次神是跟以撒利的立约，他再次是俯伏在地，今次是起笑。 同阿伯兰立约，阿伯兰相信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同阿伯兰立约，同以撒立约，但是以撒都还未出世的，而阿伯兰当时已经是100岁，他的妻子是90岁，连月事都没埋了，这样才都相信的，这些就是信心，是完全信靠神的人。但刚才也都讲过，有很多人，有很多解经家说这一段经文是说阿伯拉罕是不信，所以他是苦仆在地嬉笑，不是这样的意思。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释经，有一段经文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怎么做？先看这段经文本身是怎么样，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可以帮我们解释，然后再看是圣经的一致性，圣经是有一致的一个是信息在里面。如果你发觉你的翻译和神和这个圣经的翻译是有是和这个是圣经一致性 的这个是的解释是有违反的呢，你多数你的解释就是错了。为什么那些人会说阿伯拉罕是不信呢？因为17章17节说阿伯拉罕苦仆在地喜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他就是问了这句话，令到有人觉得咦，他可能是不信。但我们知道问一个问题不等于代表我们不信的。以前跟大家都分享过，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件事，是安德烈是找到五饼二鱼，然后怎样，在这里约翰福音六章九节，于是安德烈将五饼二鱼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究竟安德烈是信定不信啊？他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不信的，他都不会将五饼二鱼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啦。五饼二鱼不能够分给这么多人，分不出的是人的观点来的嘛。是啊，是我来讲就没办法的了。但是你来讲你有办法啊，耶稣基督，神来讲你有办法。所以一个100岁的人，90岁的太太不能够生仔，是人的角度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神话他有这个可能，所以他就惊喜，有个欢喜快乐的笑。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本身，刚才讲到有四个首尾对偶嘛，一个是说怎样做一个完全的人，是要有行国礼有服从，刚才已经讲了，但是这个是正比来的，不是反比来的， 是正比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究竟他苦仆在地是真心啊，定是假意啊？两次，如果他第一次是真心，第二次是假意呢，就是相反的了，看不看到啊？所以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说阿伯拉罕，阿伯兰转名去阿伯拉罕，撒来转名去撒拉，这个亦都是正比的，没有相反的。最后讲到割礼，就是服从的行为，亦都是正比的。这么多个首尾对偶都是正比的，没可能这里突然间出一个反比出来。其实首尾对偶呢，你见到我咁鍾意真係好有意思嘅。喺度马太福音十三章讲有好多系天国嘅比喻，成个十三章都系首尾对偶嚟。有好多解经家就唔明白其中一个对比，其中一个比喻话呢个系面酵究竟系好嘅定系唔好。有好多人由于面酵喺圣经第二个部分话唔好呢，好似系马太福音十六章六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所以很多人就译造这一段经文是不好的影响力。这个 Witness Lee 就是魏托星的徒弟，他其中一个是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如果看见首尾对偶那件事，十三章里面的首尾对偶是和芥菜种子是一起的，这个是面酵。芥菜种子就是说神的国度就好像头头一粒种子，好细好细，但是长到好大好大。所以这里的面酵也都一样，是它的渗透力，是它的影响力，是成一个正比。所以这里的我认为阿伯兰苦仆在地喜笑是信神，不是不信神的表现力。 嗱，有人话你又梗系咁讲啦，你咁中意手尾对偶，中意到发烧，吓你梗系咁讲啦。其他嘅人可能唔系嘅，一齐嚟睇睇第二啲经文，照住释经嘅办法睇第二啲经文，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至到廿二节，他在无可指望嘅时候，无可指望呢、这个人就讲亚伯兰啦，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嘅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八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身肉已经是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是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嗱，呢个就系睇完本身嘅经文之后，睇第二啲嘅经文，我哋睇到呢度讲得好清楚，亚伯兰系冇软弱，佢系仍然系相信，心里甚至冇起疑惑。又有好多解经家话佢头头唔信，后尾信，但系呢度冇讲到佢有绝对嘅软弱，冇绝对系冇疑惑，心里系坚固，系将荣耀系归于神。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嗱，我哋睇咗呢度之后，我哋就知道亚伯兰真系相信，佢就系信靠神。嗱，若果我哋照住释经，另外再睇另外一部嘅会点样样啊？就系睇圣经入边嘅一致性嘅信息。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信嘅神系点样样嘅话，系咪记恨嘅神？系咪记仇嘅神？记住我哋啲罪？圣经话唔系嘅。我哋一起看看，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廿五节，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说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若果亚伯拉罕是因为不信，所以他笑了出来，而神就说我和你的仔改个名，就叫他做阿笑，你这么好笑，我就等你笑饱他，等你每一次是叫你的仔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记得自己有几不信我。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神？不是的，我们的神是不记我们的罪的。所以神如果真的跟亚伯拉罕的仔以撒是起个名字，叫他做笑，起笑，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是要纪念神，纪念亚伯拉罕为了这件事是惊喜，是笑了出来。所以我哋睇本身嘅经文，其他嘅经文，睇圣经嘅一致性，我哋都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系绝对系相信。有一个网页，佢自称系专门系指出圣经入边嘅矛盾嘅地方。佢话圣经又话，因为系亚伯兰笑，所以系叫以撒嘅名叫佢做笑。后尾去到十八章，又因为系撒来。是啊，撒拉因为不信笑了出来，所以神是改了以撒的名字叫笑。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他说这些是矛盾，对我来说绝对没有矛盾，因为不是撒来的笑是以致是神和以撒改名，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的信，以致神是将以撒改名是叫做笑，是不是撒来，不是这个撒拉的原因，是亚伯拉罕的原因。亦都有人认为亚伯拉罕做这么多事，自己就去找仔，是不是头头想着哇罗德可能是我的后裔啦，后来就以利以谢啊契埋他，后来都不得，要自己出的，于是怎么样同撒来就出计仔，同使女下甲生一个以撒玛利。哇，他做这么多事，你说他是信，他当然是不信啦，有很多人说。我就说不是啦。如果神跟他说你一定没得生，他就做这么多事，那他就不信啦，是吧？神说他没得生嘛，他就做这么多事想生返过嘛，那就不信啦。但是如果神跟他说你一定有得生，他去做这么多事的时候怎样，证实他是信的。他只是想是做些事是成全了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他可能是做得比较多了一点，应该是再信靠神一点。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软弱的人，他是有软弱，以前跟大家都讲过， 佢係為咗佢軟弱走咗落去埃及，佢為咗佢軟弱唔肯認佢嘅，唔肯認撒來做佢嘅太太，要認佢做妹子。但係呢度嚟講，佢係絕對係相信，係毫無疑問。所以一個完全嘅人係一個係服從神嘅人，係一個行出嚟嘅人，亦都係一個信靠神嘅人。我哋再睇睇第三點，一個完全嘅人亦都係一個新造嘅人。亞伯蘭改名叫做亞伯拉罕，撒來改名叫做係撒拉。我哋知道猶太人改名，猶太人對個名好重要，猶太人嘅名就代表咗佢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如果有改名嘅話，意思即係話係一個新人嚟。啊，這個亞伯拉罕啦，70歲神先叫佢離開吾爾啊，走去應許地。86歲之前佢冇仔噶，但係佢嘅名叫做咩啊？叫做亞伯蘭。亞伯蘭嘅名咩意思啊？叫做多人的父啊，多仔公咁解啊。啊，你知道亞伯蘭，你知道猶太人啲名就代表咗你嘅人噶嘛？佢就係同人講，人哋問佢你叫咩名，佢話我叫做亞伯蘭。亞伯蘭係代表就係多仔公啊嘛。跟住嗰句問好就好明顯噶啦。跟住會問咩啊？咁你有幾多個仔女啊？亞伯蘭就會話冇啊，我一個都冇。哇！我相信當時非常之尷尬，鴉雀無聲啊！這個自認叫做多仔公嘅，居然係一個仔女都冇。去到86歲先生咗以撒瑪利，神就要佢點啊？要佢改名啊！今次改做多國之父。哇！你諗下佢幾慘啊！人哋再問佢嗰陣時嚇，86歲之前一個仔都冇就叫多仔公，生咗一個仔啦，哦，你叫要改名啦，要叫多國之父。我諗啲人又諗住佢唔係癲嘅就傻，佢梗係發仔寒發到癲咗，要改個咁嘅名。但係其實係反映出佢真係好有信心，係嘛？冇信心都唔肯俾改呢個名啦。嗱，就好奇怪嘅喎，聖經話俾我哋聽係啊，亞伯蘭係要改名叫做亞伯拉罕，因為佢係多國之父。咁但係究竟亞伯拉罕呢個名係咪就係解釋係多國之父呢？嗱，我哋要知道神的確係要亞伯拉罕成為多國之父，因為國家係為佢，因為佢而立，因為君王係因為佢而出，所以叫佢做多國之父。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叫佢做多國之父，喺希伯來文叫做 Abraham， 唔係 Abraham， 係 Abraham。所以有好多神學家就覺得係不解，究竟呢個名字係乜嘢解釋呢？ Abraham 喺到16世紀有一個神學家叫做 Clarius， 佢指出一點係好有意思，我覺得佢話其實 Abraham 呢個名係多咗一個 H 字，撒拉呢個名 Sarah 亦都係多咗一個 H 字，兩個名稱都係多咗 H 字。我你話唔係啊， Abraham 多咗個 A 多咗個 H 㗎，但你知唔知猶太人寫出嚟嘅字呢，佢哋唔會寫出係母音嘅，佢淨係寫子音㗎啫。好似 David 咁呢， David 呢就變咗 DVD 㗎， OK DVD。 Abraham 呢佢亦都係唔會係寫出個母音出嚟，佢只有子音㗎啫，所以的確係只係多咗個 H。咁點讀啊？你母音得啲子音啊？通常嚟講，佢哋就將嗰啲母音咧係寫隔離，咁佢就識讀嘅。但係好奇怪，有一個字佢哋係點都唔夠膽讀。呢、這個字係神嘅名位，就喺出埃及記3:14，神話我就係自有永有。佢哋見到呢一個神嘅名稱，佢好驚。有以色列人、猶太人唔夠膽讀嘅，只有 YHWH。所以叫做是4個字母的神的名称 Tetragrammaton， 但是这4個字 YHWH 没人懂读，因为没人敢读，不敢读不敢读，过了很多年之后就不懂读了。到是差不多1000年前有人怎么样啊？哦，先要讲讲就是当他们好了，那你说你不读那个名字，那你是圣经里面有那个名字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他們就會讀 Adonai 是一個比較沒那麼神聖的名字，他們會讀 Adonai。 咁所以去到主后系1000年咧，有人就将 Adonai 啊之前，有人将咧系暗有人将 Adonai 呢个名嘅母音咧，加埋呢个四个字母 YHWH 呢一个神圣嘅神嘅名字，将佢两样嘢加埋，就出咗 Jehovah 呢个字出嚟，或者系 Yehovah， 就系我哋今日嘅耶和华。有好多人认为呢个 Jehovah 唔系真正嘅 YHWH 嘅拼音嘅发音，真正嘅发音可能系 Yahweh， 但系就系1000年前就有人咁做，所以就出咗耶和华呢个字出嚟。嗱，呢一个16世纪嘅 Clarius 佢讲得好有意思，佢话神就系将呢个 H 俾咗阿伯兰，变咗阿伯拉罕。将呢个 H 俾咗撒来，变咗系撒拉。嗱，点解俾嘅 H 呢？如果你发觉个 H 音其实系吹气嘅音嚟，吓 Abraham、Sarah， 你唔读个 H 音咧，你系吹唔到气出嚟。入面你吹唔到气咧，出嚟咧你系读唔到 H 音。所以呢个神学家话咩啊？神就系将嗰口气系俾咗阿伯拉罕。而有趣的事就是在希伯来文一口气和灵是同一个字 Ruah 是同一个字，所以就好像神是将他的灵是给了阿伯拉罕一样，而是将他的名部分也都是给了阿伯拉罕。这个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因为和我们新约的人很相似，我们每一个信了的人，我们都有神的名，我们就叫做基督徒，有基督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亦都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那口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学家讲的很有意思，而所以是这样的原因，阿伯兰就变成阿伯拉罕，撒来就是变成是撒拉。这个我们就看到，如果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不单止是要做一个信靠的人，还是要做一个神人。今日又讲到是最后一个守命的结构，就是讲到头先叫大家弟兄不要走住，要行国礼。呢度就是讲话是服从的人，就是在当时就是行国礼的人，而家当然不是啦。嗱，我哋见到有几样嘢好有趣。第一就是阿伯拉罕喺度23节话点啊？佢在当日正当那日，佢就即刻做。好多时神同我哋讲嘢，唉，等我谂下先，等我祷告下先，等我读下圣经或者问下人先，等我再谂下先。阿伯拉罕佢冇做呢啲嘢，神同佢讲嘅，佢就立刻去做，正当那日佢就立刻去做。点解要第八日先至行国礼啊？好有趣嘅，医学上系有佢嘅意义喺入边，因为一个 B B 啱啱生出嚟嗰阵时系冇血小板，嚟到系。凝住啲血，你帮佢行国礼咧，佢就流血不止会死。医学上话，因为 B B 仔去到第八日，佢个血小板系去到最高嘅顶嘅时间，所以神系叫人喺到第八日系神行国礼，系非常非常之有意思。嗱，头先亦都讲过，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嘅行为被神称为义人，但系呢个国礼系因为我哋系服从。我哋唔系而家要行国礼啊，但我哋亦都有我哋应该要行嘅、要做嘅。当我哋做嗰件事，就代表我哋系服从。嗱，罗马书4:9-14亦都讲得好清楚。如此看来，这福是单给那受国礼的人么？不是给那加给那未受国礼的人么？因我们所说阿伯拉罕嘅信，就算他为义，是怎样算呢？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国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国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国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国礼的时候。嗱，阿伯拉罕未受国礼嗰阵时，神已经系称佢为义人，唔系因为佢做咗啲乜嘢嘢，佢做嘢系佢嘅回应。睇住，乃是在未受国礼嘅时候，并且受了国礼嘅记号，作他未受国礼时候因信称义嘅印证。呢度讲得再清楚都唔能够再清楚。呢、这个国礼就系一个记号，系一个印证，等于我哋系基督徒，我哋有所服从， 我哋就系有呢个印证，有呢个记号，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那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阿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这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讲得好清楚，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当我们有回应的时候，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记号，是我们的印证。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证。我们也都再看一看，就是如果这个割礼我们不再对我们是有意思的时候，那我们是有没有其他记号？其实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记号在这里面。好像安息日，神是以六日是做天地万物，第七日他就安息。他还跟人是立了个约，就说你们都要守这个安息日，跟我一样。彩虹的约，神是由于人的罪毁灭了全个世界的人，但是他就说要跟挪亚立约，这个彩虹就是证明他以后不会再用同样的手法来毁灭人类，这个是他的一个记号。而另外就是有割礼，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就是如果我们信那件事，神就说你要行割礼，代表你是一个接受到我这个祝福的人，你是一个相信的人。在这里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再是受割礼。在这里以西结书二章十一节说，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阿伯拉罕的割礼是人手所行，是他自己和他的仆人啊家人来到是行割礼，但是我们新约的人是不是人手所行的？我们的割礼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人。而在这里腓立比书三章三节都说，真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不是因为我们肉体上有记号，而是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灵做我们的记号。我们这些旧约刚才所讲的安息日啊、彩虹啊、割礼啊，彩虹可能仍然是有效，因为是神是的应许，但是安息日和割礼我们已经不再在旧约的礼仪当中，是被新约是代替了。新约有什么的记号？新约的记号就有洗礼，我们一个相信了的人就要洗礼，这个是我们的回应。一个相信的人就会怎样？就会守圣餐，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回应。但是你说我不做洗礼，我不受圣餐，我得不得救啊？没有说 不洗礼不受圣餐就不得救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来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印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圣灵。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每一个是基督徒都有圣灵是我们的印证。这个印证就很重要，有了圣灵的领导，有了圣灵教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我们就会行出来，以致我们会有行为，有洗礼，会守圣餐，会是跟着神的旨意来到行。今天结束那件事，我想跟大家就是再温习一下，怎样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就是一个信靠人，好像阿伯拉罕这样，99岁老婆90岁仍然是信神，是会给他有后裔。一个完全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有神的气，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个新的名，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一个完全的人就是一个服从的人，就好像阿伯拉罕那样，他是替自己的家人行割礼，虽然我们不行割礼，但我们仍然是应该被圣灵带领，是行神的旨意，将行神的旨意行出来，我们就服从，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四个名跟大家讲过，但亦都有四个是至于 us for。 如果你看中文的版本呢，你看不到有至于这两个字，但是你看英文的版本呢，你就会看得到。第一个是 us for me， 在十七章是四节，是神同阿伯兰讲，至于我来说点样，我应该要做的，我就会祝福你，我会俾你有后裔的祝福应许，我会俾你有地的应许。As for you, you 至于你，十七章九节就是阿伯兰应该要行的，就是割礼啦，就是对我哋嚟讲，就是我哋要系有行为，是要行神的旨意。而但是亦都有两节就是讲到 ，As for Sarah 就是至于是撒来，同埋系至于是以撒玛利。我哋知道头先讲撒来是不信的，佢唔信自己是会有仔。喺度十八章佢嗰个笑就真系系一个嘲笑嚟。但是由于阿伯拉罕的缘故，佢被祝福，佢系能够成为系多国之母。呢个完全是阿伯拉罕信的缘故，亦都是以致使到是以撒玛利是会有这个祝福。神话他必成为十二个族长之父，必成为大国。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是有祝福，就好像是撒拉和是以撒玛利一样。我们又走回到去今天那四个名字，今日嘅题目就系名为何物？第一个就系全能嘅神，我哋所相信嘅就系阿伯兰所相信嘅嗰一位神，就系佢一百岁，佢嘅妻子九十岁都仲有仔生嘅嗰一位大能嘅神，嗰位全能嘅神，佢系能够令到人从困境苦难当中系得到安定同埋平安，就系嗰一位大能全能嘅神。当我哋信佢嗰件事。就是第二个名和第三个名出现，就是我们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就好像阿伯兰变做阿伯拉罕，就是好像是撒来变做撒拉，我们都有他名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名字上，我们都有他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好像阿伯拉罕的，我们的名和我们的处境是不同的。记唔记得阿伯拉罕个名系叫做多仔公，但系佢开始嗰时多唔多仔啊？冇啊，一个都冇。跟住一个嗰阵时变咗咩啊？多国之父，同佢嘅名系唔相称。我哋都系叫做基督徒，人哋睇我哋就系想喺我哋嘅身上面睇下有冇基督嘅影子。究竟基督系点样样？好可惜，好多时所睇到嘅都系唔相称。我们绝对是不像耶稣基督，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是服从，是信靠，是将我们的信心是行出来，我们就会跟第四个名一样，是以撒的名是喜乐，是将这个欢喜快乐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以致是将荣耀颂赞是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作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有系创世纪十七章，等我哋睇到你有四个名字，你就系嗰位全能嘅神。喺你嚟讲系冇嘢系困难，样样事你都能够系做得到。正如好似使一个一百岁、九十岁嘅太太能够有后裔一样。主啊，当我哋信靠你嗰件事，我哋感谢你系将你嘅灵、将你嘅名系摆喺我哋嘅身上，愿我哋都系继续。是有所回应，是有所服从，以致我们是能够配我们所被称为一个基督徒。愿我们都能够是将喜乐是带给他人，就是好像以撒的名一样。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